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咁啊，又一个礼拜啦。咁我哋即系 我哋两个礼拜， 我哋两个礼拜噶啦。咁啊，咁啊，一开始咧，其实就据闻即系侨，即系台湾嘅侨 侨大先修班， 大学嘅先修班 个名就改咗好多年啦。你先拗，总之就系做嘅先修部啦。 系做侨大先修部，即系而家系附属于师大嘅。 系啦， 啊咁就。又招生咯， 系嘛？ 系啦， 合拼 唔熟啊， 附属啦， 是但啦，是但啦， 合拼啫，边有得合拼嘅啫？呢个一个先修部同一个大学边有得合拼嘅？ 嗱，咁其实我之前几集都有讲过嘅，就系话呢个台湾嘅招生啦，咁可能有啲同学啦，咁已经系错过咗之前嘅报名，咁今次咧就系另外就系一个叫先修部嘅招生，咁去咧就主要系话。在入面读了一年之后呢，就在用里面校内的成绩呢去分发一些学额。咁、啊、就一般来讲呢，如果你是勤力一点呢，都可以入到一些好的大学，好的理想的科系的。咁呢就由6月1号开始报名的啦。咁 大家。开始报名的啦。 是啦，到月中。咁大家呢就上海那个海联招会的网站。咁咧就去網上報名之後咧，跟住再去依、這個海防道海防大廈七樓就交表嘅。好，咁大家咧就記住咯嚇、啊。好，我哋繼續 係。Facebook 禁海華服務中心 都得 到資料， 係啦。 咁 啊， 資料啊，咁啊， 有心青學嘅朋友就自己執生啦。 橋大先修部即係等於係香港嘅以前嘅中六中七啦，係咪？ 唔同嘅，佢等於外國嘅一個PU。 係啦，即係大學之前嘅一個課程啦，係咪？咁啊，由嗰度再分化，即係如果你成績就睇你成績啦，咁啊分化去其他嘅國立啊、私立啊、各個大學啊咁樣。咁啊，我仔都係讀橋大先修班嘅，嗰陣先修班啦，我仔讀嗰時。 我個女，我啲女啊， 都係先修班啦。 我啲外甥啊，都係橋大。 咁嗱，咁阿謝公就本來橋先修部咧就講咗咁耐，就唔好講啦。中間有個助語詞，我唔講啦嚇。咁咧，但係琴晚咧，琴日咧就喺個有一個Facebook 群組裏面咧，有位先生咧就喺度。即系几个人咧，即系我哋讲紧桥大啲嘢啦。佢讲一句就一句，佢话：诶、哎，先修部先修班咧，唔好，即系话都唔系咁正面噶，负面噶咁样。 负面啊！ 佢话嗱，首先咧啲位唔多啊，咁啊就会俾嗰、那个用公开试 DSE 成绩嗰啲抢咗学额噶咁样。 屌，边有人抢啊，大佬嗰啲啊！ 咁我喂，你先修佢嗱，你睇下佢攞埋个招出嚟嗱，有啲位咧系先修部冇用那個公開試 DSE 成績分發嗰個有嘅，我就話全部有萬幾個學額，你先修部得千幾兩千人，你有我就俾一千幾兩千個學額你嘅啫，咁有乜可能各個位都俾到你啊？ 咪係咯， 嚇咁跟住最後尾佢又話學費貴啊，又話又咩之類啦，咁講大輪咁樣。 學費貴， 佢識唔識㗎嗰條友啊？ 係係啦，咁跟住講大輪咧，跟住啊。我哋齊大家冇問佢，即係冇講佢哋識唔識跟住佢自己自爆。我女咧就當年咧 DSE 就八分嘅啫，咁就去咗先修部，咁啊跟住咧考得唔好，考到200名，200名真係唔係好好噶啦。咁結果入到咩啊？ 咁關關我咩事？ 你咪聽下先，入到唔知係北科大、台科大，係前端嘅國立大學嚟嘅喎。 系咯，好似我仔咁，我好唔系好似我仔，好过我仔咁啊！派到落台中嘅中山医学， 哇！你真系啊， 大学嗱嗰阵时仲未叫大学添啊，嗰阵时叫做台中医学院 中山医学院 啊。咁佢毕业嗰年就升咗做大学咁样啫嘛。 咁你八分 DSE 八分可以入到一个前段嘅即系国立大学啦。咁我唔明佢點解一路話依個橋大唔好，大家其他旁觀嘅都個個話都話唔明啊！你話唔好，我以為你入咗去好叻，對都係攞唔到好學位，唔係喎？你八分考200名，你都入到好嘅大學喎、啊。 唉，總之呢啲人， 即係屌做乜？ 佢入唔到台大又唔得啦，唉！屌入唔到台大入唔到政大。嗰啲就係唔啱咧， 咁你睇下你揀邊嘢科嘅啫，都係要 係啦，好咁咧其實咧依個就係提供一 個另一個途徑啦。咁我當然唔係話去台灣讀書一定好。咁只不過我哋除咗香港嘅一個係本地嘅大學嘅選擇之外咧，咁大家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去台灣嘅升學嘅。 嗱，我鼓勵喎，即係嚟講開呢個話題咧，我就鼓勵啲同學咧出去出面讀大學嘅喎，出去出面讀書嘅喎。點解咧？咁即係起碼你有一個叫做係國際視野先。系嘛？ 即系去到台灣有幾撚大國際視野 屌啦！ 你又真係吹撚到，不過澳門啦屌啦，媽嘅！ 澳門都係好事，都係有一個國際視野。你跳出自己嘅框框啊嘛，大佬啊！第一，你唔使喺屋企做群國際。 我哋唔好作到咁大，又唔好叫做國際視野，即係去到另外一個地方生活一下，感受 見山外面，見山外面啦。 你聽我解釋埋咁，咁咩叫國際？我嘅咩國際視野觀先啦，係嘛？嗱。你在香港讀書就群埋自己本身本地的人，你去到外地的讀書，你去到哪怕你話喺澳門，我去到台灣，咁第一你台灣你已經係即係叫做外地嚟啦，係咪？ 啊，唔好外國啊，外地啊， 外地嚟啦，係咪？咁好啦，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好多外地嘅僑生，同你一樣嘅目的去台灣讀書， 甚至而家係多咗好多外籍生嘅。 嗱，我哋嗰啲仔女嘅年代就最多東南亞僑生啦，馬來西亞、新加坡啊、泰國啊咁呢啲啦。咁你起碼嚟講就話，喂，我認識多幾個外國嘅朋友啊！ 屌你，我喺香港認識緊多幾個內地嘅生好撚過啦。佢老豆又富爸爸又官爸爸， 隨時轉頭打靶嘅。 喂，但係你轉頭可能發大個喎。唉，唔好講嗰啲啦。 嗰個年代唔係啊，識到台灣一啲土豪嘅大地主，咪仲更加發財。 唉，娶埋人哋個女翻嚟有名氏有剩啦嚇，有幾多甲地嗰啲。 好，我哋言歸正傳。 好啦，喂，咁啊，琴日呢個六四啦，係咪咁啊？香港就即係呢幾年咧，因為六四即系去唔去呢个遗愿咧，都 有啲争拗，即系有啲意见啦，冇乜争拗，大家有即系不同嘅意见， 即系又即系啊，屌唱咗廿鸠几年歌啊，一事无成啊，诸如此类啊，咁当然有啲人又要另起炉灶啦，譬如教主咁啊，前两年又喺尖沙咀钟楼都有搞过啦，系咪？咁啊，嗱呢个我哋唔讲边个是边个非啦，即系呢度又冇乜是非嘅，咁即系总之就。中意去維園咪維園，去第二度咪第二度咯。你中意去中大又得，去廣大又得。如果佢哋有 錢，你話完全唔去，你唔做紀念，唔做悼念嘅，亦都冇所謂。 冇錯啦，好似我琴日就冇去啦。咁多年嚟咧，第一年冇去嘅，我就話咁宋英就喺呢個匪區啦，係嘛？ 唔係，我琴日六點幾翻咗嚟， 翻嚟好攰啦，翻嚟好攰啦，咁就冇去啦。 我其實我不嬲，我唔中意去呢啲場合嘅。 Okay, 我就喺即係我都貼咗。在 Facebook 都貼了一張圖，貼過一張圖，即係都係有個烙印在心度嘅。 咁即係我哋三個琴日都冇到呢個。 咁我唔去啫，但係我咧係好尊敬、尊重去嗰啲人嘅。 係，我哋唔去就另外即係自己有自己理由啦，就無需要話俾人聽咩理由啦。 係啦。 咁啊嗱，但係呢個警方就話得個。 萬幾 人？萬八人？ 一萬八千幾人？ 啊，咁大會就話十一萬。 十萬八千幾？ 十一萬。 十一萬啊！ 即係話最清十一萬啦。 初就話十萬八千幾，咁咧咩更正嘅十一萬。 咁當你當佢當佢十一萬啦，咁即係 清啦。 咁即係警方咧，只係攞十一。嗱，即係根據我哋過往喺維園嘅經驗咧，坐滿咁多球場咧，係絕對唔止即係萬八人嘅。咁亦都冇可能去到十一萬嘅，即係呢個數字大家都好清楚噶啦。 咁大家諗下啦，旺角場就六千幾，大球場三萬八，咁大家即係將嗰個球場鋪咁即係大概自己都應該普啦。 心目中諗到即係大概有幾多人啦？ 係啦， 咁即係你當一個方格係一萬，咁八個方格你咪當佢八萬咯。 但係咧，即係嗱，當然即係六四，我哋你值唔值得紀念就自己心中有數啦。咁但係我哋今日睇喺 Facebook 啊，咁都睇到好多。大家貼圖上去的時候呢就確實是有些即有些人被人揶揄呢就但擺街檔好像嘉年華那樣、確實是過往我們的經驗都看到是的、特別是 尤其是這個記利佐治街即是一出這個銅鑼灣的地鐵站呢出來哇屌你咁即係我去年就經過那裡呢哇嘈撚到直情是你真的沒辦法忍受的即系喺嗰度，嗱喺嗰度工作嘅義工， 要籌款的街站，那就沒計啦，是不是？即是一定要忍受這些這些噪音啦。如果你作為一個是路經者呢，是真的很討厭 的。 真的很討厭。 你除了那條幾里佐治街牧人巷之外呢，維園入口。 跟住維園有兩個入口啦，兩個入口呢，一個唐街入口啦。 你即係幾里佐治街一路咁行入去就係、是、就係、是、維園入口啦嘛。維園入口都係嘈，但佢嗰個嘈之中呢，個地方空曠， 因為你冇群聲，因為你如果喺得幾里佐治街就兩邊都係大廈，嗰啲音就集中喺曬嗰條街裏面。 街坊辛苦啲啦， 係咁啊，咁但係一年一鑊啦。 咁啊，我但喺我 即係七日咧，仲 有七日唔會㗎嘛， 七日就冇咁嘈。 咁 喺我嚟講就覺得即系我即系排除咗啲街坊之外啦，咁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咁啲人就話嗰啲擺街檔街南華會，我覺得就即系 嗱咁樣 見仁見智啦，我唔 點解我咁講咧咁，因為今日喺 Facebook 上面我見到幾張圖咧，我就冇特登 cap 落嚟擠上去啦，就大家影張大合照嘅時候咧，耶耶！ 嗱，呢個咧就係公民黨同民主黨嘅一個即係啲相啦，咁就嗱呢個咧，我睇到啲相咧，我就不其然諗到咧，喺呢個嗱八九六四啦，咁就90年咧就神州就整咗架啲即係 open top 嗰啲巴士，咁又揾人做咗一個好大嘅一個雕像，係一個民主女神像。有第二年啦，老實講，即係血淚都未乾啦。咁神州當時都有啲兄弟又即係因為你喺個巴士上面 open talk 啊嘛，咁你咪同下面啲人揮下手啊，咁就有啲兄弟都好雀躍咁就笑，咁我後來我都警告佢哋，我話嗱，一個咁樣嘅紀念活動咧，唔應該好，即係唔應該好開心，即係當然唔話屌你冚家產，你由即係以淚洗面，由個巴士開到尾啦，又唔需要去到咁，但係唔好俾人哋睇到你一種。好著又好開心，好咗好似嘉年華，真係花車咩？大佬嗰架 嬉笑啊！ 咁琴日咧就即係民主黨同呢個公民黨就俾人哋 cap 咗兩張圖落嚟啦。咁大家喺個籌款箱前面咧，就即係話好似好似慶祝六四咁。即係我覺得呢啲相咧就真係可以要注意啦。 係啊，即係你嗱，譬如話阿慶姐。 哇！開心到好似屌你擺生日酒咁，唔該曬。 哎呀，籌到88,000！屌你，好似動畫籌款咁。 我覺得即係呢啲嘢咧，都係要戒咯，因為你話曬都係借住一個咁樣嘅悲傷嘅日子去做一啲籌款活動。嗱，籌款我覺得係冇所謂嘅，因為好多團體咧可能都係透過七一或者六四咧作為籌款，即係佢哋個會嘅一個 經費 嘅使用啦，係咪啊？咁你透過呢啲咧，我覺得係冇問題嘅，但係。就唔好俾人覺得你係即係喂你嚟喂籌款而籌款，籌完款籌到一個你覺得可觀嘅數字，然後好啦開心。喂大佬，咁你究竟係嚟為咗籌款而籌款啦，因為你係真係嚟悼念六四，順便籌款咧？喂，你要搞清楚嗰個本末。 嗱，所以嗱，即係呢啲有一啲個藉口俾一啲年青人，中大嗰、那個我哋就唔評論佢住啦，嗰、那個中大學生會嗰個聲明，你就俾一個。借口俾人嚟批評你，係嘛？喂，六四呢件事基本上本來就一件即係好悲慘， 好嚴肅嘅， 好嚴肅嘅。即係你從人道立場好，從咩角度去睇都好，都唔應該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啊嘛，開心歡愉嘅事嚟啊嘛，都係一件悲哀嘅事嚟噶嘛。從任何角度睇都，咁你大佬你即係。做了一件你自己開心滿足的事，你又耶又咩成？哇！啲大人物嚟到啦，咁你又啲開心雀躍攬住嚟影相啊，又耶！係咪叫萬必啊？嗰位嗰日又睇到嗰個譚德志啊，係嘛？ 譚德志快必， 快必啊！快必定啊？快必個大佬即係揸住啲花，好似即係哇 ！sell 人買花，哇幾即係好開心嘅形象，又俾人 cap 咗出嚟咁樣出呢啲相。喂，大佬係咪應該係咁咧？ 總之就即係籌款歸籌款啦，大家就唔需要即係咁開心啦，係嘛？嘉年華咁去搞， 希望出年大家都注意一下啦。 啊，咁啊，好啦，咁啊，嗱，香港就即係年年都如是啦。咁台灣咧都係每一年都有個有紀念嘅，啊，咁啊喺呢個中正紀念堂啦，咁啊都係有啲民間組織咁啊。通常我哋歸類為咧呢啲團體咧都係一啲親綠嘅團體多嘅啊。 咁因為佢哋要借呢一個咁樣嘅六四集會咧，去即係宣揚佢哋嘅一啲 抗中，拒中啊，唔係抗中啊，拒中 係啦，即係啊拒中啦，拒中嘅一啲思想，同埋即係發揚佢哋自己啲六嘅精神。嗱，最重要咧就係每一年咧呢啲集會咧都要同呢個二八去相比嘅，啊，即係話咧。六四是中共血腥镇压，二八都是国民党血腥镇压，他们即要借一个这样的神坛，然后呢去拿这个二八呢就作为一个即打击国民党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我又不可以说他们是完全是不对，是吧？即是你说喂 你一定找样东西去对比，是吧？喂，你屌你六四，你中共杀人，咁你又攞国民党二八名又杀人，是吧？咁所以咧就有，由我有张图就写住咧，就系呢、這个即系如果系中共统治台湾嘅话咧，亦都系即系再一次嘅翻版二八一又会重临啦，咁即系类似呢啲嘢。咁啊。通常上台講嘢咧，好多時都係啲比較親綠啲嘅人啦，係咪啊？咁當然會有啲中立啲嘅學者啊，會上去講。咁但係主辦方咧，大部分都係親綠嘅團體，譬如咩林非凡啊、陳慧婷啊、黃丹啊咁呢類咁啊。有一個叫華人民主宣啦，即係阿鄭宇錫教授同埋阿陶君能搞嘅啦，咁啊，即係都有份搞嘅，因為呢啲都係。即係佢哋就講就講係即係爭取中國嘅民主，但係咧好多時候就同親綠嘅團體咧就係合作無間嘅，即係呢啲團體好怪嘅，我係搞唔清楚佢哋究竟想點嘅。即係你既係大中華交啊，即係話鄭宇錫呢啲，我相信都唔會台獨交嚟㗎啦，都係大中華交。但係好多時咧，佢哋會同一啲親綠嘅團體就合辦一啲活動啊，而且呢個華人民主宣裏面咧，林佳龍咧都係佢哋嘅啊，唔知名譽會長啊嗰類名譽，即係有名譽職啦。咁就好怪啦，咁啊，即係林佳龍係一個即係絕對係極綠嘅人，就竟然做呢個華人民主宣裏面一啲名譽職，咁就其實好怪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啲團體咧，為咗爭取民主。或者以爭取民主作為一個幌子咧，做啲嘢咧係我哋搞唔清楚嘅嚇，即係我哋搞唔清楚。咁好啦，咁啊蔡英文啊總統亦都為呢個六四啊發表喺呢、這個啊，即係蔡英文同馬英九咧就分別喺呢個面書上面咧發表談話啦，係咪？即係兩位即係都唔係話接受記者訪問，又唔係有一個集會裏邊去講話，即係啊而家面書真係好，屌 Facebook 真係好細嘅啫，屌總之就。在 Facebook 上面寫一段嘢咧，就當係即係佢講咗噶啦， 有立場啦。 啊，咁啊，蔡英文啊，當然即係大陸啊，即係而家經濟起飛啦，係咪？即係呢個經濟大國啊，係崛起咗。咁但係咧就冇呢、這個民主，冇呢個人權啊，即係呢啲缺席咗喺呢個呢、這個呢、這個場合裏邊咧，就算你大國崛起咧，都係即係。冇大國嘅風度，佢咧可以即係如果我哋兩岸可以分享呢個民主嘅經驗啊，咁啊，咁但係咧， 國台辦大陸嘅有反應喎，回應啊， 即係大陸國台辦就話：屌呢啲我哋中國人嘅嘢，你唔我哋中國人，即係中國人先可以講嘅。 不是咁讲噶，即系有关大陆嘅嘢，我哋大陆人民 唔系佢话中国人民先可以讲， 大陆人民可以讲大陆嘅。 咁但系问题，咁你包即系。台灣人民又算不算是大陸的人民呢？ 不是，這個呢就要即係大家留心一下，即係包括今日其實 Facebook 上面就喺度講啦，啊，即係依個啲共幹啊，即係中共官員咧就將依個台灣剔出中國啊，中國嘅咧即係中國先有人民先有權說話啊。好啦，咁其實咧佢原文咧就係講係大陸嘅事務咧，咁大陸人民咧先至有 有 說話權嘅。咁去到台灣咧，啊某啲傳媒咧就將依個大陸呢兩個字咧就改咗中國。啊，咁跟住啦，有啲人咧就 嗨啦，政治正確啊嘛， 即刻嗨咗啦，咁啊，將佢就咩依個中國認證台灣唔係中國啦，咁樣啊就嗨咗好耐啦。 係咁啊，當然咁佢都要借呢啲去抽下水嘅，大家都要係嘛？好啦，咁啊個問題就係、是。 嗱，蔡呢個嗱馬英九嗰篇嘢仍然講緊啦，佢話佢堅持咧就係即係呢個六四不平反就是、中國 一日不統一， 一統一不會談啦，係咪？即係佢仍然話，即係今時今日咧，佢覺得當年我講呢句説話咧係冇，我今日冇變冇改變嘅嚇，即係只要即係中國咧唔會平，即係呢個中國大陸唔會平反呢個六四咧，即係如果兩岸統一咧就唔使傾啦咁咁。這個就是卸任之後他就重申一次，在總統期間他沒有講到這些東西，當之在他還是這個法務部長的時候，他不是做法務部長， 那是行政院的這個一個小組， 是一個小組的時候， 大陸事務小組來的， 那時候忘記了什麼小組了，那時候他講過，那我們神州那時候去這個六四遊行，我們都用過這個東西的，就是六四不平反，統一不會談，這樣好了，但是兩蔡英文和馬英九一個共通點，都是說呢你們要釋放這個李明哲啊，大哥屌你拉 Q 咗佢成兩個幾月，嚇、啊！咁你又啊又唔放佢，咁你又唔俾家屬去探佢，嚇！咁、啊、你想點咧？咁即係蔡英文同馬英九咧都要求咧，即係話中共當局咧，喂，屌你哋放呢個人嚟代表你誠意先得㗎，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即係大陸啊，真係睬你有味啦！你兩個人講完唔通我放咩？係嘛？李明哲件事件。擺到明，我哋唔知道李明哲究竟係有冇 真係啲咁國家 違反呢、這個 違反人民共和國嘅法律 嚇，咁、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擺到明就攞呢一條友咧，就嚟逼你呢個蔡英文係嘛？咁即係要你啊，即係承認呢個九二共識。咁蔡英文就梗係老虎都唔講噶啦，係咪咁啊？咁啊，永遠都係膠着噶啦。咁即係當然。在之前呢就有些消息就说啦，他说一个端午节呢就李明哲呢就会放的啦，但是呢后来呢反而端午节之前呢就这个国台办仲讲添，这条友呢就已经被湖南国安呢就已经踏了，即是现在混了在湖南，咁即係好多人覺得好奇怪啦，點解明明喺廣州塔嘅，點會運咗喺湖南咧？咁呢個唔知啦，大家都唔知佢搞咩鬼啦。 啲龍門人去搬嘅，我哋唔理啦。呢度就 咁、所以即係李明哲事件咧，搞到今時今日咧，咁呢、這個佢老婆啦，係咪咁又去咗美國開呢個聽證會，上去申訴啦。咁即係嗱，我哋一開始講即係咁高調救夫。咁究竟係咪真係想救夫呢？因为係咁高调希望佢老公作为一个牺牲品，然后呢佢用佢老公嘅牺牲呢就将来选呢、這个 立委， 唔好唔理佢选乜鬼啦，选民意代表啦。咁、究竟係为乜呢？即係如果俾我嚟，我上两都讲过啦，喂，最紧要救人呢，屌扮咩矮仔乜救都好啦，总之你放人就得㗎啦。是吧，你要我低调就低调乜都好啦。但是即是李太就。 李太是甚至是连大陆的律师他都不请的。是完全呢就不理的。即是将这个你不知道就好像是摆大陆的算数的啦。 最好你拍了他添。 他的诉求就即是仅限于就去信六委会。咁订了给六委会。六委会就即是他的救护方法呢就是六委会，然之后就去美国求援。 嗱、个问题就是六委会都因为即系两岸嗰啲机制冚唪唥断晒啊，即系海基会、海会断咗，你六委会同呢个国台办之间嗰个通讯就唔系断咗，即系你 fax 俾佢唔紧要，即系佢只读就不回，即系总之我收咗你，我入 来信收息， 冇啊，屌来信收息都冇啊，屌你即系你话我 fax 咗份嘢俾你咯，你话我收到啦，咁都叫有回音啊， 直情系 冇啊，屌你乜，你都唔捻知有冇收到啊， 即系呢四个字都悭翻， 系 来信收息， 系咁总之两岸嘅所有嘅一啲沟通嘅机制咧就断晒缆啊，咁啊。據聞就呢個蔡英文就揾咗親信啊，咁啊去大陸啦，咁啊即係呢啲所謂白手套嘅人啊，咁啊即係呢個就不嬲都有噶啦，即係你就算係蔣經國年代到李登輝年代都有嘅， 由蔣介石年代已經有 都有噶啦，咁即係有啲喺香港傾啊，啲成諸如此類，即係大家都會即係交戰雙方都會有啲中間人咧就穿插嘅，咁蔡英文當然都有啦，係咪？ 咁但係即係好似都徒勞無功啊！咁因為個問題就係、是。你太高調嘛，大佬，係咪？ 同埋嗰個有個中間人傳信，你又要人寫保，又要寫呢個 保證書 又成，跟住又爆出嚟鬧人哋， 又話人哋為大陸講説話成咁啊！即係你將個中國人都鬧走埋咁，所以咧件事就冇結果咁啊！所以蔡英文同馬英九咧喺呢個 六 四談話裏邊咧。唔係文告啊！屌你嗰啲叫 當文告噶啦，大佬 嗰啲叫談話。 談話， 唉，即係佢喺 Facebook 裏面發表一篇談話，咁就係、是、即係兩個都不約而同咧，就要求中共當局咧就釋放呢個李明哲先生嚇。咁啊，究竟有冇效咧？咁我估冇效都有效啦，係嘛？即係你又即管你有講，即係中共咪有中共自己做咯。因為最大問題都係卡喺呢、這個九二共識啊嘛，係嘛？咁所以即係。搞到我哋阿前副總統嘅呂秀蓮都話：喂，屌你蔡英文再咁搞落去咧，就即係台灣都亡噶啦！即係你唔同大陸搞好關係咧，咁即係台灣就即係都瓜得噶啦，因為 當然即係蔡英文就沾沾自喜啦。 因為佢話即係呢個呂秀蓮係有所本嘅，佢話嚟嗱，你去到呢個 WHA 大會出邊嚇。喂，我哋有21个邦交嘅，佢能够帮台湾喺个会议里面提出同台湾讲说话嘅，喂得11个啫，屌你咁嗰10个去边啊，大佬系嘛？咁10个咪即系你咁样数，喂屌得一半，咁系咪即系慢慢地嗰半，即系冇同你讲说话嗰半系咪将会挨埋大陆嗰边，或者都唔敢讲嘢咧，系咪咁？所以即系佢睇。阿吕秀莲就话：喂，屌你咁样搞法，即系你再唔去同大陆改善关系嘅话咧，就台湾亡噶啦。咁即系呢个佢个阿吕秀莲讲法，你知啦，吕秀莲大嘴巴嚟噶嘛，系咪？屌你，即系佢讲嘅有冇道理咧？我哋唔评论佢有冇道理先，系嘛？最紧要就系个问题，佢一个有份量嘅人啊，咁佢讲得出嚟，咁警告呢个蔡英文，咁究竟蔡英文？听唔听咧，我哋唔知啦，系嘛？咁啊，所以即系 唔听就多啦。 咁啊，吕秀莲又虽然系大嘴巴，咁但系其实以佢咁嘅学识同埋佢咁嘅高度嚟讲咧，其实佢讲说话咧，其实有 所本啦， 系啊， 即系两，但系 同埋即系有个根据喺度嘅。 啊，你嗱，即系嗱，两件事件咧，最近发生都系两件事件啦 ，WHA 啦，系嘛？再加上阿扁嘅事件啦，系嘛？都系。要求要阿蔡英文話放人噶，係嘛？蔡英文你放阿扁啦咁蔡英文好婉轉話俾佢聽，都唔大佬我上台而個低位我都話即係唔想搞人民嘅對立，即係話俾你聽，佢唔會放噶啦，係咪先 ？WHA 佢其實老實講，即係我哋上節目都我自己個人嘅立場都講就係、是、預咗唔去噶啦，預咗入唔到噶啦，只不過擺個姿態出嚟。我企硬，我叫做中企硬，我台灣係嘛？即係佢冇諗住解決嗰個問題嘅，最好你唔好俾我去添。你去咗我都唔知點算，係咪先？咁你而家個循環啦，你8年前鬧人嘅嘢，4年前鬧馬英九嘅嘢，而家全部應驗嘅。你 WHA 係咁，一陣間休息翻嚟，我哋講下嗰個風災事件。都是一样的、 我们讲下国民党的主席交接问题先啦。好啦， 好，我们下一回再讲。